告诉公公。 快嘛，啊， 妈， 哎， 母说回来看你来了。 好啊，好啊。哎呀， 大哥，谢谢你了。 坐吧，坐吧啊， 收我母说一百。 你这是干嘛呢？这是 卑躬屈膝。 我儿子会说成语了，天才。 大哥，他不是天才，他是天才的娃，你是天才呀、 啊。那站起来，起来，起来。哦，坐吧，坐。哎，来这边。 大哥，谢谢你啊。儿米坏嗓子， 儿米坏嗓子，你谢我干嘛？ 哎，没有你，他坏不嗓子。 闭嘴！说说就不会说人话了。 我最笨， 你最笨，我知道。 大哥，我还是要谢谢你了。没有你，我吃不上生鲜药。他们吃了600多副了，坏不嗓。我吃了60副，坏上了。大哥，那李母说又给你磕头了。大哥，你们家3口子，6只手，1只手一个， 我不要， 这算上了。多养几口猪全有了。 不，我确实不要。 谢嫂了，我给你打个金元宝。 这不是铜的吧？ 铜的？大哥，咱两个可是生死之交。铜的？你救了我一条命啊。铜的？你救了我们全家呀、啊！我给你铜的，哎，你看是不是铜的、哎？ 你别， 你看是不是？ 你别咬了，咬还咬都不好，你别咬。 你受伤吗？ 我就来这一个，剩下你爱给谁给谁。 大哥，你好好。大哥，你真的是好人，你不贪。 哎，这回啊，你算说到本质上了。你什么？白血病？ 是的，而且已经到了无法救治的程度了。 你是说我妹妹会死？疼，别起来，疼疼疼疼！你怎么还看书？ 家里好吗？妈怎么样了？ 还那样，挺好的，时好时坏的。哦，对了，四面，咱们家要搬新楼了。 是吗？ 房地产公司的老板